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影片《神秘巨星》在2018年1月19日于中国上映，他也特别来到中国，在多个城市举办路演，很是抓人。《神秘巨星》由印度阿米尔汗影视制作公司倾情打造，阿米尔汗亲自制片并出演，延续了《摔跤吧，爸爸》为女性发声的主题，讲述14岁印度女孩伊西亚勇敢选择自己的人生，唱歌给全世界听的励志故事。其实就已经引进中国的三部阿米尔汗主演的影片来说，他的前三部影片是由三位演员配音，分别是文章、王宝强和张震。那么神秘巨星又会是谁配音呢？不过说起来，还是王宝强的配音让人记忆最为深刻。2015年5月22日，印度影片《我的个神呐》上映。我的个神呐，又名 PK，是印度宝莱坞著名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一部奇幻爱情影片，而此次为影片配音的王宝强也堪称阿米尔汗的粉丝。王宝强之所以为我的个神呢献声，也是因为非常喜欢阿米尔汗的表演，希望能用自己的配音使中国观众更好地欣赏这部来自宝莱坞的喜剧。那么王宝强配音的印度影片我的个神您看过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喜剧影片《我的个神呐》。在印度，阿米尔汗有印度刘德华之称，出身电影世家的他在八岁时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主演多部卖座大片，并在印度多次获得影帝头衔。此外他还是一位导演、制作人以及歌手。影片中阿米尔汗在影片中扮演的 PK， 印度语有喝醉之意，是一个带着研究人类目的来到地球，被宇宙飞船遗留在沙漠的外星人。作为一个天外飞来的社会改革者，长了一对硕大招风耳的 PK 神似印度版憨豆先生，满眼是天真，举手投足都是笑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在中文版影片中为阿米尔汗配音的是王宝强，他辨识度极高的音色让观众常常跳戏。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一个带着研究人类目的来到地球的外星人 PK 落入地球上印度这个国家，但他赤裸着身体刚抵达沙漠，便被一个流浪汉抢去了挂在脖子上的遥控装置。 一个圆形看似翡翠一样的发光体，而因为遥控装置丢失， PK 便失去了与同伴之间的联系，被迫留在拉贾斯坦邦沙漠。途中 PK 结识了好心人巴鲁辛格，不但通过他学会了地球的语言，最终还在他的指引下来到印度德里寻找自己丢失的遥控装置。可是刚到德里的 PK 处处碰壁，期间还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而当 PK 听人们说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便开始到处奔走祭拜不同的神，结果把自己弄得是狼狈不堪，但是愿望却从未实现。一次 PK 意外闯入大师塔帕兹的讲说现场，发现自己的遥控装置就放在塔帕兹的身边，但是塔帕兹却告诉人们说那是神留给自己的碎片。因此 PK 被大家当作疯子轰出了讲说现场。这时失恋女记者加古出现在了 PK 的生命中。刚开始加古不相信 PK 所说的话，以为那是他在胡言乱语。不过之后当加古发现 PK 真的可以通过与人握手来洞察人的心事时，便开始相信 PK 所言。与此同时，加古也决定帮助 PK 寻找返回他的星球的遥控装置，并且把他暂时带回自己的家中居住。而因为跟加古的不断接触， PK 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他。另一方面，就在 PK 和塔帕兹正在激烈进行对决的时候，巴鲁辛格突然给 PK 打来电话，说找到了当初抢走 PK 装置的小偷。而根据那个小偷所述，塔帕兹手中那个所谓的神留下的碎片正是从他那里买走的遥控装置。与此同时， PK 突然发现其实加古心中一直有一个难以忘记的人，那就是他的前男友，就叫沙弗莱茨。两个人一见钟情，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因为信仰的差异，加古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的爱情，并且还为此搬出了塔帕兹。可是尽管如此，加古还是和沙弗莱茨约定一起走进婚姻登记处。但就在婚姻登记的当天，加古却没有见到沙弗莱茨。除此之外， PK 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但因为一时的私心，他没有立刻告诉加古。第二天， PK 一早跑到火车站去迎接巴鲁辛格，结果却眼看着巴鲁辛格葬身在了突然爆炸的火车旁。随行的加古看到 PK 瘫坐在尸体旁一动不动，便建议他取消当天与塔帕兹的辩论，但 PK 却还是坚持来到了电视台的辩论现场。与此同时，作为塔帕兹追随者的加古父亲也出席了这一次的辩论。 巅峰对决，此次特别节目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PK 和。 等一下，请等一下。拿来。这是什么？神说这是他的神骨上的碎片，可他说是属于他的。神只是说建一座庙宇，可是他又说不能建庙。我们到底听谁的？听神的？还是这家伙？他戴着黄色头盔发这些传单，看看，看吧。起初他说神不见了，然后又说神是骗子，明天他可能会说神已经死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想缔造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吗？你就这么急切地想伤害大家的感情吗？现在有人饥肠辘辘，还有人露宿街头，他们甚至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心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多少人自杀吗？有割腕而死的，还有的是上吊自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希望。可是如果神在他们的世界里现身，把食物送到面前，把衣服放在他们手上，给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那你凭什么要剥夺他们这种希望呢？如果你 真从这些人的生活中清除掉神，那你告诉我，你给他们什么用来替代？你总说这些是错误的号码，那些是错误的号码，那你现在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号码？ 你说的很对，他八字先生，当初我也找不到食物，每天都饥肠辘辘，我也无家可归，我经常哭泣，甚至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当时我唯一能拥有的就是神，每天我都想明天会更好，神会为我指明出路的。我同意信仰神能够让我们找到希望，可以远离困苦，找回勇气，找到力量。但是我有个问题，我到底该信仰哪个神？你们总说神是唯一的，可我说不，有两个神，一个就是造物主，另一个是你们造出来的。我们对造物主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但是那个人造的神跟你是一路货色，都是虚伪的骗子，满口谎话连篇，对富人卑躬屈膝，对穷人冷若冰霜，利用大家的虔诚恐吓威胁民众。我的正确号码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能相信一个神，那就是造物主，而像你们编造出来的那个虚假的神要毁掉。 太棒了， 你在那里讨论我们的神，你认为我会坐视不管？孩子，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神的。 神会信仰你的保护吗？你，这个世界太小了，和整个宇宙比起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小。而你坐在这个小小的世界，这个小地方，这条小街道上，信口开河地说要保护创造整个宇宙的神，他不需要你来保护，神有能力保护他自己。今天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想帮助我被朕残忍地害死了，我只剩下了他的一只鞋。不要再这样保卫你们的神了，否则这个世界将会被毁灭殆尽的。 是穆斯林引爆的炸弹，一个犯教宗师却要坐在这儿听你胡言乱语，可笑。 谁是犯教，谁是穆斯林？哪里有印记指给我看？是你们制定的不同，而不是神。而且这世界出现的错误号码是最危险的错误号码，人们会死去，互相折磨。另一个错误的号码，你对加固的父母说谎，是他和沙弗莱斯分手了。 什么错误的号码？ 你说沙弗莱斯会对他说谎，伊斯兰教信徒都是些伪善者。 没错，他确实欺骗了他，难道不是吗？ 不是的。 等一下， 听到 PK 提起沙弗莱茨，加古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的关于沙弗莱茨的预言是假的，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拿出证明来，当众证明我的预言是错误的。如果你证明不了，你就要亲吻我的脚，并且向我道歉，而且还要在所有人面前公开承认你对我撒了谎。 如果我能证明呢？ PK， 不。 那东西就归你了。 那就说定了。 好了，请摄像师把摄像头对准加格贾莱尼。 加格加莱尼，现在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说一句谎话。在比利时，你跟一个巴基斯坦的男青年坠入了爱河，是还是不是？ 这是我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在星期五，我告诉了你一个我对你爱情结局的预言，这个男孩肯定会背叛你。第二天，你约那个男青年去婚姻登记处，但是那个男青年没有出现，是还是不是？ 对，他没出现，别说了好吗？ 现在是你来到我的脚边呢，还是我把脚送到你的嘴边？ 沙弗莱茨没有背叛你。 PK 别说了，求你了， 不告诉大家那天发生的事。 PK 别说了， 一定要说出来，就当为了我。 我在婚姻登记处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 是沙弗莱茨给你的吗？ 不是，一个小男孩给我的。 信封上有他的名字吗？ 没有。 那你又怎么知道是沙弗莱茨写给你的？有没有可能那信是写给别人的？那里就没有别的女孩了吗？不是有一个抱着一只猫的女孩吗？她让你帮她照看一下小猫，对吗？你认识给你送信的那个小男孩吗？ 不认识。 那他认识你吗？ 不认识。 那他怎么知道要把信送给你的？有没有可能是要把信送给一个带着猫的女孩，所以他给了你，你看了，然后你就不给沙弗莱茨打电话？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就是因为塔巴子给你传递了错误的信号，说穆斯林全都是骗子，其实沙弗莱茨根本就没有欺骗你。加固， 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猫啊狗啊的，你可以随便编个。 这时加固的上司杰里突然出现在了镜头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加固，拿出手机打给沙弗莱茨。哦，我来吧，加固。其他的号码呢？朋友、同事，什么都行。 慌乱中，加古想起了沙弗莱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学习建筑，顺便做兼职，在巴基斯坦大使馆。 他曾经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做兼职。 尼杜，打给比利时巴基斯坦大使馆。 知道了， 把电话接到演播室。 萨拉姆阿莱霍姆，巴基斯坦大使馆。 你好，你们这儿有个来自拉赫尔的学生员工吗？沙弗莱茨尤索夫。 你的名字叫加古吗？你好，你是叫加古吗？ 对，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电话来了，那个德里的女孩打电话来了，是加古的电话，大家快来呀，加古打电话来了，是印度的电话，大家快点过来，快点。 女士，沙弗莱斯·尤瑟夫每天早上九点都会从拉哈尔打电话过来，而在每一次的电话中，他都只会问一件事情：有一位叫加古的印度女孩打电话找过我吗？我们就告诉他没有，然后他就挂了。 我们都快疯了。 你稍等，我来拨通他的电话。 这时，加古笑着望向了 PK。与此同时，一旁的塔帕兹偷偷地把手伸向了桌上的遥控装置，不想却被加古的父亲伸手拦了下来。最后，加古的父亲终于认可了 PK 的言论，并亲手把那个遥控装置交给了他。很快 PK 利用那个遥控装置联系到了自己的同伴，并在加古的陪同下来到了他最初出现的那个沙漠。这时 PK 从公交车上拿下了行李箱，却不小心把行李箱中的电池和磁带散落了。 PK， 你干嘛带着这么一大堆电池？ 我们那边没有啊。 可是你带这么多电池过去干什么用啊？ 当然有用啊，我录了些录音带， 我想待我家没事听一听。 录的什么？ 这个地球的所有声音，动物、音乐、交通噪音。 那些交通噪音也值得你听。 嗯，当我怀念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听。哎，请稍等一下，第二个箱子还在上面呢。 PK， 算了吧。 那怎么能行？里面全是我的电池。哎，等一下。 在 PK 追逐公交车的同时，加古拿起了一盘磁带，放进了录音机。 你们那里每个人的耳朵都这么大吗？所有人都光着身子走路吗？看什么呢？我脸上有东西吗？知道吗？我十岁那年写了我的第一首诗，给我的爸爸。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我妈妈，他们是对的。 加果换上了一盘盘磁带，原来里面放的都是他的声音。他也发现了那张我爱加果的名片。就在这时， PK 提着那一箱电池走了回来。 拿回来了。开得真快。 PK， 这里面录的是什么？ 我说了，动物音乐、交通噪音。 你没录我的声音吗？ 你的声音录了。你曾经读过一首诗对吧？我录了。 只录了一首诗？ 我又不是你的爱人，怎么可能会一直想着你呢？ 他一次都没有回头，也许是不想让我看见他的眼泪。他学会了很多，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他学会了说谎，他教会了我们真爱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爱你，就给你自由。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我的个神呐》。本片导演拉吉库马尔·希拉尼就是印度宁浩，是宝莱坞最擅长喜剧的鬼才导演。以编剧身份入行的他，曾经打造过很多热门电影的剧本，将黑色幽默的叙事方法娴熟使用。2009年，当印度宁浩第一次遇上了印度刘德华，两个人首次合作的《三傻大闹宝莱坞》不仅长期占据印度票房历史冠军的位置，而且掀起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全球性观影热潮。而这一次的《我的个神呐》也是阿米尔汗第四次打破宝莱坞纪录，成为宝莱坞电影史上的票房冠军，获得印度本土票房大约1100万美元，全球票房约1.3亿美元。影片在中国内地获得了累计票房1.18亿元人民币，也打破了印度影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爱是浪费时间》。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翔、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钟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再会。 तुझे तक तक तक तक ते रहना तेरी बक बक बक सुनते रहना काम काज सब भूल भुला के तेरे पीछे पीछे चलते रहना ये तो है best of time love is a best of time प्यार प्यार best of time ये love age and his tough time. Phir bhi soch liya hoon man ma ek baar to is jeevan ma kar le his tough time. Karna hai his tough time. I want to his my time. I love this his tough time. बार मिरर वा देखे 32 बार हम अपना बाल बनाए 8 मर्तबा कपड़ा चेंज किए हम भर भर बोतल बढ़िया सेंट लगाए सजते रहे संवरते रहे किया ना कोई भी काम समझ में आ गया भैया love is based on time फिर भी सोच लिया हूँ मन में एक बार तो इस जीवन 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